爱并肩了，就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被谁就能看到。 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后来的我们》，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在4月13号啊。其实了解五月天的朋友们呢应该都知道，这首歌最开始的原版啊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叫做《后来的我们》。奶茶刘若英呢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然后也是把歌曲的名称当做了自己处女作电影的名称《后来的我们》。这首歌呢跟之前的版本不同的是呢，它的名字叫做眼泪未干版啊。不知道各位啊在4月28号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有没有去电影院跟那个他一起去看这个后来的我们。我记得电影当中有一句话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只是没有了我们。刘若英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五月天经典演绎《眼泪未干》版的电影片名曲。再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遗憾与释怀，回忆和祝福，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曾几何时，在你的人生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你走着走着却发现，后来的我们只是没有了最开始当时的我们。五月天呢将这个梦想啊与命运、人物与时代、祝福和遗憾写进了这首歌《后来的我们》，用流淌的旋律呢打击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呢也是被称为第三个愿望啊，被网友们评为最虐心的一首歌，将一段后来的故事与祝福写出了棱角，唱出了温度。而同时呢，同样也是歌手出身的刘若英呢也是初执导筒啊，在这个电影剧本创作的时候呢，第一次听到五月天的这首歌发行的新作《后来的我们》的第一刻起，便认定这就是我想要的电影片的片名。后来呢奶茶也就与这个五月天联系啊，获得了他处女作的片名。其实还是片中的那句话，后来的我们头也不回的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当中各自遗憾的向前，缘起于音乐，升华于电影《后来的我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啊，如果各位去看了呢，听到音乐之后有没有想起后来和之前的那个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会看到你的故事哦。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有一朋友说呢，如果痛苦这件事它有尽头的话，我愿意等，我愿意等到灯火通明的那一天。还有人说，我没吸过烟，所以我不知道戒烟时的那种痛苦， 但是我喜欢过人，我猜测想放下喜欢的那种感觉大概跟戒烟一样，放下的时间越久就越痛苦，一旦拿起就越爱得越深。我现在懂了为什么我爸爸戒烟之后一旦再次碰到烟就会吸得越狠的缘故。世间万物皆有缘，有因有果，什么听闻爱情十人九杯，何不两清，做回甲乙丙丁，大概是不爱吧。其实把爱情当作吸烟的例子来说还是挺形象的一个比喻的。戒掉感情其实就像是戒烟一样，是很难，或者是说当你再次遇到的时候，你还是会重燃起心中的那团对感情的渴望以及对爱情的向往。还有朋友说啊，后来呢，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后来我也很想他。所以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后来的你们到底是什么样，后来的我们究竟又会走向何方，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呢，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四月份的新歌榜，刚刚各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发行于4月13号的眼泪未干版。第二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同样也是后来的我们当中的插曲，发行于4月10号陈奕迅我们，送给各位。 是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 我是董建杰， 是看见你幸福。 我是方小小， 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发表于2018年4月10号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后来的我们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我们。其实跟五月天的第一首歌曲后来的我们相比啊，同样都是电影的插曲，两首歌却唱出了完全不同的韵味。可以说五月天的那首歌啊，它是用梦想、祝福或者是时代的烙印去打击到了心底某一个柔软的地方，而Eason陈奕迅呢，他还是用那种特别温婉柔情的嗓音，外加上整个歌曲的配风以及歌词来表达我们真实的现状。后来的我们啊，这个说到这儿，其实还有挺多的朋友啊，就一直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吧。你说，这个心凉手不凉跟我们说，他说，你说我们就像两条相望的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我在纸上画了两条平行线，然后把纸折起来，对你说，你看，这样不就相交了吗？所以说，所爱隔山隔海皆可平，感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了最初的爱，就这样吧。其实感情到了最后的阶段，或者说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忘掉了当初两个人为什么会在一起，为什么会选择对方，选择彼此去相爱。在电影当中啊，两个人在后来的我们一起吃过泡面，一起挤过出租屋，一起挤地铁，就为了花两三个小时去看对方一眼。想一想当时为对方喝过的酒，为对方打过的架，其实后来的我们都已经不是我们了。重新说回这首歌曲啊，刘若英在自己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当中呢，也是力邀了多年的好友Eason来为自己的这个片子啊倾情献唱了主题曲我们。这首歌呢，用Eason温婉柔情的嗓音啊，完全表达出了后来的我们想阐述的那种感情，也是由Eason默契的伙伴、资深的作词人葛大为填词并且统筹制作。这首歌呢，也是根据电影后来的我们男女主人公十年的情感纠缠量身定做的作品。每个人在感情当中啊，都有一定的或多或少的属于自己的遗憾，而在这首歌当中呢，陈奕迅用他的忧郁深情而又不失情感爆发力的演唱，配合上古典钢琴非常单一的编曲，收放自如，相得益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Eason陈奕迅《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网友留言啊，这个于大叔安口说，后来的我离开了他，永远的离开了他，十年的感情不过寥寥几句话，后来的我嫁给了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他的浪漫，却有不一样的温暖。后来呢？后来我也很想他。其实不管两个人啊，通过什么样的故事，通过什么样的经历去遇到，那已经就是缘分了。不管后来故事的结局会怎样，两个人一起拼搏，一起坚持，一起努力，毕竟经历过的才是那个我们。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陈奕迅 Eason 我们啊。接下来第三首歌曲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汪苏泷《忽而今夏》，一起来听。 我们的约定，你还记不记得？ 这位是新转来的张脸，今后有什么困难？ 困难，大家一定要互相帮助，知道吗？ 还有些忘不掉的，你说那就记得吧，不放下也许是最好的方向。 小蜜吧， 来来来，吃肉。 给过的牵挂，你说还依然牵挂，只不过你不需要回答。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怎么努力也没办法。 如果没有你，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未必能开花。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 我要永远的幸福。 就爱里不应该有我吧。 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 我知道我亏欠了你很多， 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 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吧。 落下。 你生命中还会有很多很多个夏天的， 但是没有一个会像这个一样。 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啊，发行于4月16号的《忽而今夏》。同时呢，这首歌它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叫做《忽而今夏》，同名的主题曲加片头曲。其实这首歌啊，跟前两首歌的那种感情线路相比，可以说更清纯，或者是更属于学生时代的那种青葱岁月一点。想一想，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记得啊，在那个盛夏，那个傻瓜，你男生穿着球鞋，女生拿着矿泉水瓶，站在篮球场旁边看着男生打球的身影，整个的那个场景，那个画面，是不是在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里面都曾经幻想过，或者是曾经出现过呢？那个盛夏，那个傻瓜，还有那些忘不掉的，你说那就记得吧，不放下也许才是最好的放下。我记得啊，在刚刚的这个片子里面啊，这个女主角说了一句话，她说你那么优秀的人生计划里面应该不会有我的出现吧。其实最好的人生计划就是有你的出现。今天挑战新歌声四月新歌榜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4月16号发行的《忽而今夏》。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各位想听的歌曲，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

其实每个人啊，在爱情里面都不应该是单方面付出的，毕竟两个人共同努力付出的感情才是有意义有价值，或者是说才能走得更长久的感情和爱情。忽而今夏，我的生命里无疑还有许多夏天，但是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当然也没有一个夜晚会如今晚一样啊。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四月份的新歌榜。接下来第四首歌曲来自于黑比田馥甄，最暖的忧伤，一起来听。 是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长流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 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黑比田馥甄，发行于4月29号的歌曲《最暖的忧伤》。这首歌呢，它也是电视剧《温暖的弦》的主题曲，是由陈晓霞作曲，姚若龙作词，田馥甄演唱的一首歌。这部电视剧呢，它正式宣布将这个田馥甄演唱的主题曲啊，《温暖的忧伤》作为整部剧《温暖的弦》的主题曲。在4月19号的主题曲的数字音源啊，也在网易云音乐上上线。来自黑比田馥甄，也是一首非常非常温暖的描写爱情故事的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最暖的忧伤。我看到下面有网友留言说啊，这个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难忘的人，不要放弃，去努力争取和付出，最后一切都值得。因为爱上一个人会让自己成为最好的人，即使事过境迁，所有的等待也都会化作最温暖的回忆。 对啊，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最难忘的人，只要不放弃，只要去努力，我相信终究上天会眷顾那些努力去坚持自己的人。也不要想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是不是他比你更优秀，是不是我有哪儿做的不如他，因为如果你喜欢他，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会因为这份爱而变得更优秀的。当然这样的感情才是最好的感情，也是最值得拥有的感情。我看到还有朋友说啊，说很喜欢那些Hebe 的滑音，像雪花顺着滑梯的形状然后落在手心滑到心上，太甜的不真实，太苦的不美好，暖的忧伤应该刚刚好。王小波说啊，在这个听过田馥甄的演绎之后，制作人们更是决定做减法，把原有的和声呢去掉，只保留田馥甄的声线，以最纯粹的女声来诠释最温暖的爱情故事。对此呢，制作人也解释到啊，这个 Hebe 在唱完之后感情已经非常的丰沛了，把和声去掉呢也更能体现她个人声线的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所以最后的版本呢就几乎只有音乐加上田馥甄的声音。今年的草莓音乐节呢，也有幸去看到了黑比田馥甄的现场 live， 真的是那种女神范儿十足的感觉。飘逸的长发加上那种温暖的声音，简直是滑到了每个人的心底。今天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最暖的忧伤。接下来这首歌啊，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于王嘉尔 Dumb of Us。 Let it come. 今天的第五首歌曲来自于王嘉尔 Dime of Us。 如果刚刚各位有通过手机来观看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应该可以看出嘎嘎现在的这种完全跟之前不一样的风格和状态。来自于王嘉尔 Dime of Us 这首歌呢，是王嘉尔2018年的全新创作的新单，也是在4月20号那天呢是在全球首发。对于王嘉尔而言呢，就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所表达的一样啊，面对美好的今天呢，我们都应该对世界多爱一点，用更饱满的激情来对待工作，也用更加感恩的心态去对待所有遇到的人和事儿，用温暖对待身边的人，用比昨天更多的爱与热情去前进，去奋斗，去努力。这首歌啊，是又一次嘉尔与自己的对话。他说，凡事过去皆为有序，每个过往的经历呢，都将成为日后堆砌成梦想的墙砖，每个清晨面对充满希望的黎明，你会知道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其实就像歌曲里边歌词所唱到的那样啊，说从黎明开始淬炼新的篇章，我们的光芒绝不会熄灭。这首 Dime of Us 啊，这次的词曲呢仍然是由王嘉尔亲自操刀，风格延续了电子音乐的曲风，以迷幻的女声开场，中途融入了随性自我的 trap， 每一句低喃啊都映照出了嘉尔内心的独白。来看看网友的留言，说 We only live once， 我们只能活一次，这是王嘉尔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啊，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只能活一次，干嘛不活出自己的想法和状态来呢？干嘛要跟其他人一样呢？为自己活一次，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只疯狂一次，这辈子也够了。今天的第五首歌曲来自于王嘉尔 Dime of Us， 接下来为我们推荐第六首歌曲，同样来自于一位温暖的男生，来自于周深无关，一起来听。 司马 咱们离婚吧。 死者中奖年是腾远基金前 CEO。 也不孤单， 今天四月新歌榜的第六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无关》。其实在四月28号上映了很多很多的电影，比如说后来的我们，还有这部刚刚这首歌曲的电影叫做《幕后玩家》，集结了徐峥啊、王丽坤、王建辉还有段博文等等一些大咖联合主演的一部深刻的悬疑题材的电影，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啊！如果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去电影院观看一下这部电影，叫做《幕后玩家》。来说歌曲啊，这首歌呢是由周深演唱的。他这种周深的深情式的情歌啊，基本都是都市情感歌曲的一支清流所在。他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是会有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去会欣赏到这种都市情感的表达。其实整个电影的故事并不简单，周深呢也是用他的歌声奉献了整个的深情。今天的第六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无关》。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周深的歌声呢，就像是这个季节的早晨里面带着微点露珠的香樟树，花开满了整棵树，但是香味呢不浓不淡，恰到好处。他不用飙高音，不用刻意炫技，只用那恰如其分的歌声向所有人传达歌曲的情感。非常温柔的一个男生啊。第六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无关》。那么今天挑战新歌声四月新歌榜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推荐给各位一首英文歌，来自于马叔的最新单曲，也是他回归的作品啊，在2018年4月27号发布的，叫做 Have It All。 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So make sure you get out there today and say hi to your neighbor. May you have auspiciousness and causes of success. May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always do your best. May you take no effort in your being generous, sharing what you ca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May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appiness. May you always lead from the beating in your chest. May you be treated like an esteemed guest. May you get to rest, may you catch your breath.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 May the road less paved be the road that you follow. Oh.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Here's to the good times we're gonna have. You don't need money, you got a free pass. Here's to the fact that I'd be sad without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As a slap bracelet, may you keep the chaos and the clutter off your desk. May you have unquestionable health and less stress, having no possessions though immeasurable wealth. May you get a gold star on your next test. May your educated guesses always be correct, and may you win prizes shining like diamonds. May you really own it each moment to the next.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 May the road less be the road that you follow. Oh.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Here's to the good times we're gonna have. You seems when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走问心无愧。